戏中有了暂时的静谧，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驾驶跟学习工作才会更集中精力。午休时间有我陪着你，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坦途、公羊、猛禽、索罗德应有尽有，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野马挑战者大黄蜂，塞纳埃尔法大捷龙，澎湃汽车公园正门，185-1964-2139。 959资讯快报。 6月21日至24日，河北省自西向东将出现今年以来最强降水天气过程，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赵克志专门作出指示，要求各地各部门切实加强防范，及时预警和启动应急响应，坚决防止发生灾害事故。21日夜，河北省长许勤在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召开全省防汛工作调度会，强调要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把人民放在心中，把责任扛在肩上。按照赵克志书记要求和省委省政府部署，主动作为，严密组织，科学应对，全力以赴做好防汛工作，确保安全度汛。会议听取了河北省气象局关于近期全省强降水过程实况和后期预报，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关于防汛应对工作情况，以及石家庄、廊坊、保定等市防汛情况汇报。就做好防汛工作，许勤提出4点要求：一、要切实提高思想认识；二、要精准高效预报预警；三、要全力以赴做好灾害防范；四、要严格落实工作责任。会议强调，各级各有关部门要迅速行动，加强应急准备，备足备全防灾救灾物资，一旦发生灾害，及时启动应急响应，科学组织指挥，统筹协调调度，有力有序有效开展抢险救灾工作，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遇有险情，要及时组织群众安全转移，坚决避免群死群伤事件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各级各部门要严格值班制度，出现重大险情、紧急事件、人员伤亡时，要在第一时间上报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确保统一协调、科学应对。6月21日，河北省做好雄安新区规划建设群众工作会议在雄安新区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对进一步做好新区群众工作进行部署，稳扎稳打系好雄安新区规划建设第一颗扣子，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19大胜利召开。河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赵克志出席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许勤主持会议。我是佳辉，欢迎继续关注本台其他节目。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涿州电视台携手家天下旅游集团联合推出家天下号丝绸之路旅游专列，11天带您领略西北五省，探访古丝绸之路神秘景点，甘肃、宁夏、青海、内蒙、新疆，赏美景、品美食，坐着火车游天下。报名咨询电话3800611-1520000。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记得年少时的梦吗？像朵永远不凋零的花，陪我经过那风吹雨打，看世事无常，看沧桑变化，那些巍峨

李杜好像一直以来都是北漂以这儿的标签，周华健的女徒弟。 反正多追问多心疼，反正我喜欢 爱情宣言，明天我要嫁给你，他师父的那首代表作啊。据当年的文案说是唱的一点都不输于天后王菲和周华健的版本。我个人很喜欢的是刚刚听过的这首歌《习惯自己》，来自李杜在2000年的作品。他今年已经快50岁了，他的歌很多都是像轻言絮语，在劝你，在安慰你，在体谅你。而接下来这一位也是歌坛的老将，带来这首多年之后的回归作品《归来》。 我的心回归的大雁，背身是大海，一路向北方，穿越云间无尽的山峦，淹没了悲哀，向着苍茫一片。你的发间会有暖风穿过，

餐厅开业了免费送吃送喝也没人光顾呀， KTV 豪华装修免费畅饮也没人知道呀，滑雪场游乐园温泉度假村各种促销活动，但是你不说客户也找不到你呀。 找我呀，我来帮你告诉大家，我是好音乐九五九仙托客栈的掌柜的风四娘，我啊免费给你做推广。餐饮娱乐行业招商电话：1391011-3033，1391011-3033。 搜索实时热点，网罗天下资讯，开车听资讯。 新京报消息，除西郊线外，亦庄也在建设有轨电车，亦庄的 T1 线目前正在施工。此外，顺义、丰台、房山等区都规划了有轨电车，房山区计划规划 L1 L2 L3 L4 共四条有轨电车，其中 L1 为半环线，沿房山几条客流量较大的外围主干道辐射，与地铁房山线形成闭环，长约19.3公里。 L2 线将良乡老城与窦店相连，长约11.8公里。 L3 线将良乡大学城与长阳相连，长约15.8公里。 L4 线将延村和窦店相连，长约15.13公里。北京晚报消息，丰台公布今年办好重要民生实施项目分工方案，将扩大为老年人提供家庭卫生服务范围，计划签约2000名以上老年人开展上门医疗服务。据区卫计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拟在方庄、蒲黄峪、铁营、南苑、马家铺、西罗园、大红门、右安门、新村、卢沟桥、长辛店、王佐镇、长辛店镇和丰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共14所政府主办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去推广此项目，计划签约2000名老年人，有需求的老人可向所属辖区居委会提出申请。 好音乐九五九， 只要你在我身旁。 这个世界因陌生而相识，因相识而陌生，只凭一个声音，午夜梦回，只为一种感觉，驰骋心间。嗨，我是李默，我和你素未谋面，你和他也不曾相识，但我们却不约而同地爱上了他们，爱上他们的吟唱，爱上他们的气息。只爱陌生人，一起聆听那些轻拂过耳畔却留在心底的好声音。 每个明天，每 长，再多情节，只要你宠爱。 这首歌叫做《看看》，从他的歌词当中你就会体悟到，这应该是一个大概有三四十岁人的这种心态吧，把往事呢都可以很宽恕的去谅解啊，可以很习以为常的来看待。我有一个好朋友失恋了，肝肠寸断，废寝忘食，为伊消得人憔悴啊！我一边安慰他呢，一边心底里面无比的羡慕和神往了，因为我真的已经远离那种失恋的境界很多年哦，感觉很失败的，这是真心话了，没有揶揄，只有自嘲。因为我真的很欣赏那种用情至深的人啊，这样的人很善良啊，很透明。通常呢活得也很恣意，很洒脱，我觉得很好。继续的歌，璀璨，李健。